添加回到最初，他的嗓音依然听上去很温暖。以前我们不懂很复杂的公式，难记的单词，拗口的词汇，但是因为有了他们对我们倾囊相授，让我们学会了知识，懂得了道理。有些知识呢是为现在的工作打下了基础，而有一些呢是帮助我们走进社会，独立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呢学会与人与己的相处。所以真心的要心存感念，在9月10号教师节这一天，我们要对所有的老师们，不管您是从事幼儿教育的幼儿园老师，还是大学里面的教授，都要祝愿你节日快乐，教师节快乐。下了3:05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有请窦靖童 The Ways。 Make me a cage, I will stay, I will disappear. 镜头的 voice 和你一起唱周一下午的直播。你好，我是戴毅。在上周的时候，就有听友在微信平台上面跟我互动留言的时候说到，说这个周一就要到教师节了，每年都会在这个节日到来之际呢去看望一下自己当年的老师，送上一份心意。那这么多年来呢，老师家里的小电器 基本上都快被他送全了。这位是学生的听友，发愁不知道今年要给老师送什么样的礼物来表达心意才好。其实刚才我也在想说，可能老师也在发愁，因为家里本来也不大，都被学生们的心意塞得满满当当的。当然这是好事哈，但是我想说，会不会在今年你应该这样想，老师可能也觉得不好意思再拒绝你的好意，但是我想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不妨问一下之前送去的小家电哪些到了该维修该质保的期限，你可以跑跑腿就好了。 我喜欢回味记忆的美，让人懂得感谢。 你现在让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感情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手间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画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 古巨基的许愿。回想一下当年上学的我们那一代是属于送康乃馨送挂历那一挂的，不知道现在的学生还有学生的家长们会用什么样的礼物在这一天作为表达心意的载体。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把留言发送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不用发送100遍了，但其实我想如果真的是尊师重教，打从心眼里面很感谢老师的话，平时的一言一行还有跟老师的在这样一个教学的合作关系当中，老师也一定能够感受到 你对他的尊重，一句很真诚的、很认真的、发自肺腑的教师节快乐的祝福，可能也是一份很应景的礼物。好了，接下来听歌，留言互动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不解的眼神就像爱敌人，光是猜测我是与不认，烦人又有点迷人，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我的错眼神，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这世界只对你有感觉，哦，玩得再疯再烈，你等一眼我就收敛，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我会又乖又黏，温柔体贴绝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只对你。 不是你的都不特别，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 微信平台上面，刘庆这位听友，他说想在教师节这一天祝愿自己的生物课老师，很久没有联系的老师，节日快乐。想起当年最喜欢的就是生物课，感觉老师风趣幽默，而且发自真心的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课堂上呢也总是因为有趣的知识点而引发了欢笑声不断。当年最美好的时光都在那一段了，想对老师说上一声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你的留言也让我想起我当年的老师，生物课老师人也超好。他当时第一时间吸引我的是他的声音非常抓人，嗓音呢不高也不低，但穿透力很强，让人产生一种幸福感。我想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声音特别的敏感，有一些浓厚的兴趣。所以我想在教师节这一天的时候，可能不仅是要对于老师和过往教授你的老师们送上一声节日的祝福之外，可能也会让你想起当年一些个很有个人特色，也很容易让人记住的老师，或者是老师当年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所以也可以继续互动一下，通过微信平台北京音乐广播。 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我俩之间的爱情仿佛是越来越难行，何时能够解得开，我想重新回头再决定，是不是好话不常开，要用多少时间来灌溉，难道说好景不常在，谁能帮我将它画下来。在他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我俩之间的爱情仿佛是越来越难行，何时能够解得开，我想重新回头再决定，是不是好话不常开，要用多少时间来灌溉，难道说好景不常在，谁能帮我将它画下来。给我你的爱，不要叫我猜，不说明白只会造成伤害。好话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不能相爱为何不早分开。给我你的爱，不要叫我猜，不说明白只会造成伤害。好话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动人的旋律，暂停流动的时光，精彩的演绎，雕刻美好的记忆。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理由，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订车不用等，9月15日至16日，吉利新能源帝豪 GSE 闪电轿车嘉年华震撼来袭，80毫米响不停，闪电闪轿，现场更享多轮抽奖，惊喜礼遇等你开场，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匆匆，但我习惯太匆匆，我没有空，不清楚恩爱会心痛，还匆匆想结束，情匆匆不受控，没法沟通，还是没有空，朋友朋友 手匆匆，时光匆匆，时光易逝，但是师恩永难忘。所以在今天这一天呢，9月10号星期一，教师节，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正日子呢，我们也上内心当中对每一位曾经教过我们知识的老师们说上一声教师节快乐，也希望他们身体健康。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所以我刚才在想说，我应该对当年为我开启了音乐世界大门的那位音乐老师刘老师说上一声教师节快乐，额外多说上一声谢谢。 微信平台上面费劲来报道。上半说你不在，我正好说了你在教师节要给老师送礼物有一些很发愁的这个事情。当你现在留言来问我说哪一位老师打开了我的音乐大门，是刘德华还是刘欢？错了，是刘晓庆。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其实论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的讲笑话的高手，冷笑话的高手，真的一打一打的啊，费劲也算其中一个了。教师节这一天，我们确实要感谢那些老师们，是他们点亮了我们对于未来知识世界好奇心，也感谢他们带给我们了对于知识的渴望和对学习的巨大的兴趣。好了，接下来听歌，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也希望你会唱他们这首星星。 茫茫夜空里，听见心跳的声音，虽然相隔万里，渴望的眼睛寻找着在我梦里，留下你的脚印。同样的不安，同样的期待，全都是爱着的证明。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飞的星星。我这次想到这首歌呢，也是因为看到了网易的丁磊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能够成为一个节日的 职业并不多，每个职业性的节日最初是源自于对于这个职业的肯定和尊重。因为优秀的老师带给我们对于知识的渴望，对于学习的巨大兴趣，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为广大的世界。 我们是天上的星星， 就好像在我们的眼前铺开了一整片浩瀚星空一样，所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学生。曾经和现在，我们都是学生。有禅意的歌来自于李健，水流众生，也希望费劲儿你老师会喜欢啊。学生是讲段子的高手，老师也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你把老师和你的对话截图发给了我哈、啊。老师是这么说的，哎呀，你们这些孩子早晚会把我们宠坏的。别别别，老师，我们气坏的，我们得赔。Buy me a rose. He works hard to give her all he thinks she wants, but it tears her apart, 'cause nothing's for her heart. Hey, he pulls in late to wake her up with a kiss goodnight.If he could only read her mind, she'd say, buy me a rose, call me from work, open a door for me, what would it hurt? Show me you love me by the look in your eyes. These are the little things I need the most in my life.Now the days have grown to years of feeling all alone. As she sits and wonders if all she's doing wrong. Cause lately she tried anything just to turn his head.Would it make a difference if she said, if she said, buy me a rose, call me from work, open a door for me, what would it hurt? Show me you love me by the look in your eyes. These are the little things I need the most in my life. Ooh, and the more that he lives, the less that he tries to show her the love that he holds inside. And the more that she gives, the more that he sees. This is the story of you and me. So I bought you a rose, my love.On the way home from work, my, to open a door to a heart that I hurt. And I hope you notice this look in my eyes, 'cause I'm gonna make things right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Rest of your life. I'm gonna hold you tonight, tonight.Do all the little things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路德范德鲁斯 Buy me a rose。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九月十号的和你一起唱的直播的时间。戴一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十号四点钟是能量音乐。我们要再次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不管是曾经的老师还是现在的老师。 到也不缺他一个吻，擦 停顿，才转身。你从他怀里彻里流浪，直到清晨。相爱里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了心存就足。心若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 解老舍戏剧节强势归来，汇集中外大师佳作，十一部精彩剧目轮番上演，更有多维精彩戏剧活动展现世界剧坛的前沿盛况。这个秋天，天桥艺术中心备上一场戏剧盛宴，期待与您的相约。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